有时候想想，好像我们所有的快乐都不值得一提，所有的烦恼却一再想起，很多糗事，很多没有做好的事情，很多尴尬的事，忽然间就想起来了，但却很少想起快乐的瞬间。所有事后想起来还觉得快乐的快乐，才是真的难得吧。 从不懂得借故亲近，脸上或许太深沉，我一个人沉溺孤单的气氛，从不懂得应对追问，自问没打开我心，活在人烟中，独我是我知音。阳光黄昏使我兴奋，从不关心谁人明白我心，我只孤单一个过，望向天边多辽阔，我放任自负，懒理会某君不喜欢，但我不想一个快乐，是我过去不自觉，盼望能伴着你，还分享我感觉。世故守神，夜静后不再相信，我一个人难得轻松的气氛，烦嚣的都市太空泛，活在迷失空气间，没共谁分担，独个习惯孤单。阳光黄昏使我兴奋，从不关心谁人明白我心，我只孤单一个过，望向天边多辽阔，我放任自负，难理会某君不喜欢，但我不想一个快乐，是我过去不自觉，盼望能伴着你，还分享我感觉。懒理会某君不喜欢，但我不想一个快乐，是我过去不自觉，盼望能伴着你，还分享我感觉。 如果必须离开你曾经住过、爱过、深埋着所有过往的地方，无论以何种方式，都不要慢慢的离开，一定要决绝的离开，永远不回头。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更好，因为他们已经消亡了。过去的岁月看起来安全无害，被轻易跨越，而未来藏在迷雾当中，叫人看起来胆怯，但当你踏入其中，就会云开雾散。

人生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出场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的话，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结局了。你有没有很遗憾跟某一个人早一点认识，或者是晚一点认识呢？ 时光如水，走过才知深情，流年如歌，唱过方凭心音。

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 小的时候，许愿清单特别的长，会列出自己近期或者远期很多的愿望，渐渐的会开始对这份清单做减法，健康快乐成了最重要的愿望。 生活被打

今日在2018网络安全生态峰会上，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芮雄文宣布，支付宝的延时到账升级为 2.0 版本，如果遭遇诈骗，只要延时转账还未到账，及时报警就能冻结交易，一旦警方下令止付指令，转账就能原路退回。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，科学家说2045年深度神经网络将替代全世界50%的工作，替代中国77%的工作，我们认为时间会大幅度提前，因此研究法律伦理和社会体系问题刻不容缓。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出席2018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，并称大量没有资本支撑、没有从业资质和专业经验的主体涌入支付市场，对法规缺乏敬畏，不受监管约束，冲击了正常支付秩序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毅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